小山，山上虽然没有寺，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。明镜寺的西海，海中虽然没有龙，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。东方那边的金台呀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东方那边的金台呀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你给我的 频次的小山，谭晶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安排的是谭晶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。下面请听《小河淌水》。

垂绿草边的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唱，一湾碧水一湾香， 一湾碧水一湾香， 骏马好似彩云朵，牛羊好似珍珠撒， 珍珠撒。 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像白莲花，牧民谣会，美如花， 世界，春天的世界。 在我的身旁，大海。